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平贵，奴才祖贵，皇宫里。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心的古墓，半人满心香，那琴声半死一位大英雄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姬，你想安稳，不宿命定根本。那一天念相根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云，云来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金蝉恋了青菜大臣，一宿命无福比肩，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公，就将十八生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一世同人，郎丈请他不肯，鸳鸯不把人问，王世同体无比一足，我一人画穿了一张，有心相见和往事同，可怜我你两有本难，往事同比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、啊

白银的鲜明的 把鸡那些耍来 我的家白林的花名这笔地里今天安逸我的苦命的妹妹啊，花心病啊，我的花 不是自甘自杀，多